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北京市南郊观象台呢，今天早晨的气温呢是6.7度，受地面高气压影响，今天本市白天的时间的天气是晴朗的，气温跟昨天比较呢有所回暖，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吃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是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扩散条件属于一般。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的指数是1，白天比较适合晒太阳，但是早晚感觉比较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直门内大街北新桥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大，其中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北大街的南向北方向拥堵更为严重，鼓楼周边地区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以及地安门外大街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那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么祝朋友们在路上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比较凉快的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凉快 那我也不能说寒冷吧， 凉的有点过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期待的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哈、其实从春节之后就挺好的，因为这个阶段的节比较多 啊， 一个挨一个，还有各种纪念日什么的， 老有假是吧？ 对，老有假。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听众来说，因为都退休了嘛、就是天天你都可以过节放假，但是呢他们的孩子们呢、赶上这样的节日还是挺好的，至少呢能够有时间，没借口了，没借口了，你得回家陪老爸老妈了吧？ 什么老听众？谁老？你才老 呢！我们说的是这个那个老， 我们 不是年纪上的老， 一直以来都追随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铁杆粉丝哈。那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清明节啊，我们都去什么地方 休闲啦、游览啦、踏青啦、等等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很快即将到来的五一、其实天气不应该再凉快了啊。 其实不用五一，马上就是现在，天天大家都在去看樱花，看那个海棠花，这个整个的街上啊，这个到处都是繁花似锦。 对、春暖花开， 对， 就从这儿来的是吧？ 我今天早晨一出门啊，本来我想坐地铁，然后我们家那个外边那条街上啊，两边种了好多丁香，哎呀，丁香花全开了，我就没舍得下地铁，就顺着那个街一直走，一直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呢，刷了个自行车，然后一路骑过来，一路上看到好多花，哎，可美了。虽然有点凉吧， 骨子里还是挺浪漫的哈。 哎， 不管什么样的人，其实看到花的美丽绽放，闻到花的香味儿，都会情不自禁的驻足来感受一下。 没错，我就属于那不管什么样的人那一类的。 对，所以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个天一热，马上这个花就败了，这叶子就该长出来了啊。好，那么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清明一过呢，马上到五一，五一再过了，这半年又过去了， 是吧？你就盼着过六一儿童节。 对，我们就该开始琢磨这个 什么八月 新年春节的事儿了、 太快了也。 好吧，那跟您分享了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服务了啊。隔了这个假期几天，我们的内容呢也是比较多，尤其是一些转让和求购的物品，没关系，咱们慢慢说啊，不着急。好，那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那今天呢，在开始关注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有几个听众呢都是在问，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订阅号的事儿。 哦。 那通常呢，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段，就是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段呢，都是每天有订阅号的。当然，前提是系统不出现什么故障问题啊。 哎。 周六呢，虽然是录播，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呢发送关于征婚的订阅号。 没错。 周日因为没有互助的信息，不是直播，所以周日没有。这是我们平常的安排。那么通常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如果节目是录播的话，也是没有订阅号的。所以清明几天呢，我们放的是特别节目，没有订阅号也是很正常的。那昨天呢是周日，是一期特别节目，虽然我们直播了，但是呢没有求购和转让的信息，所以昨天呢也是没有订阅号的。但是啊，周六呢是应该有订阅号的，但是呢我发了，但是呢他没有发出去。我也不知道当时系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但我们会把就是上周六，就是清明节这一期的周六的征婚的订阅号和今天的节目呢合并发在一起，因为他每天只能发一条。如果我今天发了订婚的，那其他的就征婚的其他的就发不 了。 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订阅号里边信息啊分成两部分。 对。 一部分就是咱们这个转让 今天的内容。 今天求购转让和求助的朋友，还有一部分就是周六的那些征婚的朋友。 大家如果关注周六征婚内容呢，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看看这朋友们都打听什么事儿了。 这位朋友问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看怎么理解啊。他说，谁知道咱北京哪有卖竹子的啊？您是要买那个种在地上长的那个绿叶儿的那个竹子呢，还是买那个就是竹竿子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要是说买这个竹子啊，就活的竹子、 那您得上那花卉市场。 对，我记得那个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一楼嘛，一楼给了一块地儿，就有一小院儿。他当时就说：“哎呀，我这个种点什么好啊？不得挡着点东西吗？” 种点竹子啊。 他说：“我种点竹子吧。”还真是种了点竹子，但是北京这个气候啊，就如果你不好好打理的话，好像种竹子不太合适，就很快那个竹子就黄了，就干了。 尤其是到冬天，得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啊。您种的这个位置呢，最好是在那 那个背风向阳的那个位置，哎，它还能勉强的能够度过冬天，第二年还能反过来反清。如果说位置不太好，那个第二年估计就不行了啊。 是，但是你看咱们公园里的竹子，比如紫竹院什么的，那都是以竹子出名的。虽然竹子不太适合生活在北方嘛，但是如果你就是给它弄到它适宜的这个气候，好好打理它还可以。但是我相信，可能家里面。有可能啊，做不太到、啊。 哎，你看我们家那个一楼啊，人家在一个东南角上，哎，门头了种点竹子，它每年还能恢复过来。 嗯， 哎，这个你要是这西北角，你种完了以后，估计就不行了。 对，反正想弄成那个。就卧虎藏龙里面那竹林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梦里可以哈、啊、 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 好吧这是 有点意境啊 活的竹子啊、如果是这个就是普通的咱们说的就是竹竿子你想自个儿制作点什么这个哪有卖的、 啊、 大家呢也可以说说看、啊、 对看看什么市场啊大集啊 对对对电话是13661067631 13661067631特别好奇就是你买竹子干什么哈、反正过去那会儿就是家里面好像都会有根竹竿子、比如说什么吊个衣服呀什么或者是搭个杆晾个被单啥的 打个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是吧、我买个竹子我做笛子也有可能啊 好吧 下边这位朋友想问的是谁知道这个制氧机呀、买什么牌子的好家里边啊老年人用的你像我们家就有一个我妈我爸年纪大了啊这个时不时的把它打开吸一吸这个用一用这位朋友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不懂什么牌子更好啊我们家那个是人送的说那个谁知道啊请教一下您给支个招看来这位是打算买一个啊他的电话是13269231701 13269231701 像这种求助就是一定您使过您真是觉得挺好的、您再推荐给别人啊谢谢大家了这位听众呢求助了个事儿啊我觉得他这事儿就挺逗的 怎么着 他说我买了一件就是 什么呀 T恤针织衫、长袖的那种啊、但是呢它是某汽车品牌的 啊对好多汽车品牌它会出那种 T 恤啊 我觉得这汽车品牌不仗义这你还不送人一件你还让人买你要花钱 两回事儿那个你比如说像什么奔驰啊像什么 那大牌子还有专门的专卖店 它有专卖店它都在大商场里它不是跟着汽车一块买 对呀、按说你说你都花钱让人家买了你的质量得有保证吧 怎么着呢 啊他说我就穿了一回 啊 然后我就把它洗了 怎么着 没想我一洗洗的挺长说长了将近有20多公分就长了将近20厘米的样子 好嘛 说一下就没法穿了这可怎么办呢、 那可能跟这个面料啊和您洗的这个方法呀它有关系或者说你买着冒牌的了啊 对呀、 如果说纯粹是因面料的原因就是洗涤方法的原因是不是能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长袖的 T 恤一般都是棉的而且你就说穿了一回就洗成这样不至于你要说穿时间长了说洗卸了穿卸了有可能穿了一回还是某品牌的还是您花钱买的首先如果我们排除假冒伪劣之外啊那就是它这衣服质量可能有问题 你首先你可以找 洗涤方法你说一棉 T 恤衫咱能怎么洗、 我觉得多数是会洗抽了这洗长了的 您说洗完了以后您就愣挂着那也不至于说长出 就是 20厘米来呀 卸得太厉害了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啊您在哪儿买的你可以拿着这东西回去找他去哎现在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你跟商家理论一下你这个质量我觉得有问题这个不成我到消协我要去维护我的权益 怎么 我投诉你啊要不然你给我退换啊这个因为你刚买的嘛是吧你小票什么的是不是都留着呢啊这个质量问题我相信商家他不会不重视的 尤其是某汽车品牌的、品牌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的 它是有和尚有庙的对不对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自身的原因就是衣服的洗涤它的洗涤方法不管是什么衣服正品的正牌的都应该在衣服的那个就是某一个角落有那个牌 对上面有那个标签 它会标签注注 就是告诉您应该怎么洗，比如说不能用水洗，只能干洗，不能高温熨烫，只能低温熨烫等等。 嗯， 您看一下，虽然您描述的是长袖的 T 恤针织衫，当然这是您自己描述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哎、 万一人家说这不能水洗，您给水洗了，那就您得自个儿负责任了，是吧？就这个，我们要从两方面去找这个原因啊。那假设是就是拿水洗了，它就有点长了，能不能给它再？蹬回去 有没有这种方法？ 蹬长了好蹬啊，往回缩不知道怎么缩啊。 我知道缩了的衣服可以拿什么蒸汽熨斗啊之类的啊。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招啊？人家留电话了。 好， 5183-3100，5183-3100。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问到的是关于这个小朋友的问题。 嗯， 他说我有一小孙女儿，一岁了，吃饭呀、喝水呀都特别的好，哎，就是。有这点好我总担心，因为他手心脚心啊、就有一点他担心，老是觉得他发烫， 嗯， 这小脸蛋啊也老是红红的，而且呢两天一次这大便呢就干干的啊，老人说这是积食了，我怕他因为积食啊他上火呀他生什么病啊、想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帮友们有没有那种食疗的办法可以去积食啊，谢谢大家了。 嗯，其实本身啊，就我们要有个常识啊，就是小朋友的体温就本身比我们大人要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 对、他的手心和脚心，他就是会有点发热的、比我们平时大人的那个热度要高一点点儿。 嗯， 如果说他生病的时候发热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平时什么都挺正常的，有一点点发热，没有超出您预期的话。是很正常的，所以您不过于太不用太担心、 而且他有一个这个就是大便干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可以从饮食结构上去给他调整一下，再有一个从吃的这个量上是吧，您这个大多数积食都是因为吃的过饱， 对、 吃的多是吧， 若要 吃的忙 藏待 三分饥和寒， 就孩子其实现在真的是不缺饿， 对， 其实饿一顿真的没事儿啊、 要控制一下这个量。 对，还有就是他大便的这个天数两天一次，就基本上还算 正常、 对，有点干，那就是多喝点水。本来这个春季也比较干燥嘛， 哎，吃一点水果啊，粗纤维啊，给他调整一下。 嗯，因为他如果孩子不爱吃菜呀、或者抵触什么的话，你就把他弄在这个饭里面、剁在粥里面啊，这个应该会好一些的啊。 说吃点什么能调整呢？就吃点像助消化的呗。 嗯， 啊，什么山楂呀这一类的。 反正小孩这个吃多了积食，确实是容易生病的、 没错。 我就觉得看这个信息之后，就觉得现在这个甭管是带孩子的爸妈呀，还是这个姥姥奶奶什么的，就特操心。你看孩子什么都挺好，就稍微手心有点发热，又就开始担心哈、 这个 最娇贵了，这孩子们 现在老是考虑积食的问题。 嗯。 我们小时候的考虑， 吃 这孩子吃饱了没有啊？ 好吧，哪位有经验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他给我留电话。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他有一个行李箱，就那种皮质的行李箱。 哦，高级的。 啊，对。是不是高级的不知道，反正人家描述的是皮质的行李箱。 皮质的还不高级啊，对不对？ 过去的那个 那种老式的行李箱 都是皮质的哈， 对对对， 尤其那个老上海的那种， 嗯， 好多人家好像家里面还存那么一个哈。 你家里现在要有那么一个完好的，那算是这个收藏品了。 哦，真的？ 哎， 那我回去找找。 对，你没看现在很多那个卖衣服的专卖店，人家把那个店里头就故意做出来一些那个就装饰性的啊，就像那个老的那皮的衣箱，上面还有铜扣啊，这个铜把手 的， 哎，对，很漂亮的、 反正就是某不著名品牌的这种手工制的行李箱，皮质的，如果现在还有的话啊，哇，那都限量版， 对， 超级值钱了啊。 这个箱子怎么了？ 他说这个手把坏了。 哦， 说什么地方 把手 专门修这个皮质的行李箱， 嗯， 哪位知道？咱们老问那个带轱辘的万向轮的箱子哪修哈、说这种箱子那种地方能不能修？ 有没有能修皮质的把手的这行李箱的把手的这地方？ 哎， 这可是个手艺。 行，问问大家伙儿啊、前两天我有一个小皮鞭子也坏了。 不是你预备皮鞭子干什么？ 不是，就是那种纪念品、 哦、 啊。我又从那个应该是从是就是。反正就是草原那些地方回来， 吓死我， 然后带了一个小皮鞭子，结果那个头掉了，那个铆钉铆上去的、 哦， 我还琢磨这哪修、 哦， 估计可能能修皮箱子就能修这个。 哎， 回头您知道你也告诉我一声。 你俩一块儿去，他拿着箱子，你拿着鞭子，哎，这要了命了这个。 此处应该有歌声啊，叫《牧羊曲》啊。 好吧。 好，哪位知道可以发送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问问大家的经验吧。 什么经验？ 就是电动擦玻璃器好使吗？ 啊，就是咱们俗称那个擦玻璃机器人。哎，我还真用过一次， 真的、 啊，因为不是我们家买的，那个东西好像得几千块钱吧。哎，那是我们的那个物业公司，人家呢专门制了这么一个，然后给这个各家各户想要擦玻璃的业主啊提供这种服务，所以我们就用了一次。哎，这个师傅带着这个东西就来了，冬天的时候啊，他把它放在窗外，然后里边有一个吸盘，两边啊这个加上水吸住了以后，它就会把那个你外边你够不着的地方它给你擦，这个擦玻璃器它会自动的在那个玻璃上去运行，但是呢它是有一条电线要连接到屋里边的，一条电线，还有一条保护绳啊，就是万一它要从那玻璃上脱落掉下去，就 有这 保护绳拉住它，这是这样的一种使用。您要说好用吗，这个看您怎么理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个玻璃外边你擦不着，你够不着，你拿那个什么擦玻璃的那个杆擦特别费劲，这个机器呢它能给你一点一点的东西擦干净了，这叫好用。如果说从操作上来讲，那还真得是得有个适应和熟练的这个过程，人家通过一个遥控器在屋里边操作，人家那个物业的师傅啊，他操作的就比较 熟 流畅， 哎， 换到我手里我也试试吧，我操作着就有点费劲， 熟能生巧吧， 哎，这就叫我觉得就是不太好用。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家那个玻璃是什么玻璃，如果 是 咱们普通的单层玻璃的话， 哎， 是一种情况，如果是咱们那种就是高楼那种双层玻璃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个吸力得更强才 对，那个里边因为它如果双层的话它有一定距离的，哎，这个所以都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玻璃外边是不是有足够的面积让它来操作，如果你那个面积特别小吧，它在里边走起来也很费劲的。 好吧，前一阵有听众问那个扫地机器人的事儿哈， 啊， 我就发现这是快到劳动节了， 哎，对对对， 都想让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偷懒儿吗？ 这就是智能改变生活。 对对，其实前几天就是那个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我出去了一下，在一个就是商场里啊，这个逛的时候，哎，发现了还有一种东西，现在有一种叫做净化空气机器人，它本身就是一个空气净化器。它是会像那个擦地机器人一样在你的屋里来回走动的，碰到障碍物它还会拐弯，智能的，它就是当你这个屋里边的什么位置的空气的这个质量不太好了，这个机器人就会自己跑过去，然后在那儿啪给你清理，清理完了觉得这儿不错了，别那个另外一个房间又不太好了，它就滋滋滋自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给你清理， 更智能了是吧？ 哎， 哦， 大概8888吧一台。 如果有这么智能的机器人的话，有没有可以直播的机器人？ 那你不能偷懒，人家就爱听你的声音。 天上飘洁白的云霞，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 拨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的光华， 就像那一丛怒放的杜鹃花， 送走了大海，大海的孤寂，焕发出青春的火花。 远航在天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送走了大海，大海的孤寂焕发出青春的火花， 听的歌听得那么心旷神怡哈，听得这么好听的歌，咱也别闲着啊。第一时段即将告一段落，进入尾声，我们来说说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台韩帅 F9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市场价4999，现在600块钱转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联系，他在朝阳区的东坝地区，电话是6541-5106。 这位听众啊，家里面闲置着一台健身器材，主要呢是锻炼腹肌的、 哦、 他还给发了图片啊、 嗯、 就是一个人躺在那上面、当然是画啊、 哎、 不是真人、啊、脚搭在上面，我看还挺新的那个东西、 嗯、 会有说明书，哪位需要练腹肌可以跟他联系，不贵，60块钱啊，电话是18310568526，在大钟寺附近，还有八成新，18310568526。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唢呐啊，这个我估计是柄的那一部分啊，还是黄花梨木的材料啊，这是给孩子买的，可是孩子不学，放在那儿也没用，原价380，现在半价转让，那就是190呗。 嗯， 电话是13641061102。13641061102。 这吹唢呐也挺锻炼身体的哈。 嗯，反正挺费气力的。 好，这位呢想转让的是推拉门的衣柜，是咖啡色的啊、 嗯、 尺寸我们看一下，高是1.97米，宽是1.76米，厚度是57，有个89成新，可以拆装，价格呢可以商量啊、 嗯、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在13号线货营站附近，就是你得自取啊， 还得自拆。 对，电话是13141239889，13141239889。 好，这位转让的也是衣柜啊，4门板木结合的这么一种衣柜，高2.2米，长1.8米，宽0.6米。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宋女士联系，电话是13681484406，13681484406。 得了，那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我们就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好吧。 还有喝点那个萝卜汁儿啊，好像也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就那个白萝卜呀，你给它给它碾成那个萝卜汁儿啊。 对， 另外很少一点就可以。 咱们就是历来哈，就是治小孩积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捏鸡。 啊， 对，一般什么姥姥呀、奶奶呀。妈妈都会捏哈，说也可以帮助孩子消积食、 啊、 说饭后呢你也可以吃点小山楂丸什么的。还有听众说如果不是发烧的话呀，可以多喝白开水、不用担心不要吃零食，就最近少吃零食。你想一岁的孩子现在反正就是正可爱的时候嘛，谁见的都来给个糖，来吃个巧克力、来啃口这个吃个那个，他难免就吃多了， 没错， 需要观察啊。还有听众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讲呢，小孩的手心脚心有点发热倒没事儿，如果不是发烧的话，但是如果他是生病的话，小孩的手心跟脚心发凉才是要注意的， 反而更不好、 反而更不好啊、这些都是一些经验之谈啊，谢谢大家。还有就是氧气袋的事儿，这位听众说，其实我觉得您可以直接买一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到社区的卫生院去灌氧气。 哦， 就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氧气机好的话， 比那个制氧机其实也不 更实用吧，更实用一些啊。 好，这一袋子氧气大概能用多久呢？反正它应该是有一定的量啊，也能用一段时间。这位朋友啊，有一个新的求助，他说我是永建里小学68届一班的同学， 找人的哈。 我们班准备啊，在本月的21号，那就4月21号呗，组织同学大聚会。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学呀、没联系上啊。这个如果咱们听友里边有知道这些同学信息的啊，这个是永建里小学68届一班的同学，那就是这几位的名字，咱们念一下吧：宋嫦娥。这名字多好，嫦娥啊，还有延安啊，李庆霞、马淑云、刘洋、李素英、王连英、刘淑平、抗世忠、赵志英、常少如、刘玉军、王丽萍。这个如果知道有他们信息的朋友，可以告诉他们啊，和一位叫台汉强的这位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621177160，13621177160。 这个姓也不是特别常见哈，一个台，广播电台的台，然后右边是一个耳刀旁哈， 对， 台汉强这位听众。 这看来是可能过去是什么班长啊、班委啊，这个班里的支书啊，这一类，就是 小学就支书是吧？ 就到啊，对，那个中队长是吧？这个就是 三道杠是吧？ 一般到这个就多年以后，毕业多年以后，组织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啊，还得是原来的班干部这个去召集 啊， 这大家好像都形成了一种习惯， 去张罗是吧？ 没错。 永建里小学在哪儿啊？ 不知道。我知道永安里。 好吧。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擦玻璃器的事儿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回复的啊。这位听众说，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您呢选购双面擦玻璃器，首先呢得选正规厂家的啊，这是必须的啊。说如果是擦一般的单层玻璃的话呢，那么很多产品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您家那是双层的，就是中空的玻璃的话，您得留神，就是仔细得选。 对， 必须要选择那个磁力强的。说一般那个玻璃擦呢都会写明啊，就是所擦的玻璃厚度小于多少多少， 没错， 它有专门的说明，你要仔细看。双层中空的玻璃厚度呢一般是12到22厘米，当然也有更厚的。我这里讲的是一般情况，您买的时候呢多留心一点。这位听众说挺好使的，我们家在使，但是呢建议您买稍微贵的贵点的，便宜的不好使，说对，便宜的都坏俩了。 所以这个就是，而且还你得学会了这个操作的方法啊。这个里边是有技巧的，我没让你我体验过，我真的玩不转那东西。 好吧。也有不同的声音啊，这位说我买过也用过，我觉得不怎么好使，建议您别买了，说我觉得擦得不干净，还不如找家政合算的。说个把月你擦一回，然后花点钱就人工费嘛，其实也可以哈。 对， 当然也需求不一样啊。 所以就是说各有各的看法啊，这个好用不好用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它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对，还有就是干不干净。 对， 也带有很强的个人的色彩，就是你觉得干净了，可能我觉得不干净， 嗯、 是吧？像你呢，可能比较能凑合哈，我就凑合不了。 为什么呢？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哎、这位朋友说，感谢帮帮团啊，上周末从手机尾号9206的大姐那儿免费拿到了90新的吸尘器一台。哎呦，这大姐特别的热心，还特别细心，第二天还特意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用啊，好用不好用啊。在这儿啊，向这位大姐表示感谢，也谢谢帮帮团，我们以后会接力的去帮助别人。 嗯，最后这句话是最给力的啊。 没错， 这位听众说，感谢手机尾号2209的帮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告诉我望京医院拇指外翻那个手术做得好，还有呢，手机尾号9334的张先生，你给我来电话，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他爱人6年前在同仁医院做拇外翻手术的情况、使我坚定了做手术的信心。这是前两天有位听众求助，就是他打算做这个拇外翻的手术，但是呢有点犹豫，想问问大家的这个经历怎么样啊？ 嗯， 同时呢也感谢有一位在节目当中啊分享自己女儿做手术经验的朋友，他说谢谢大家了，感谢我们这些热心的可爱的帮友们。 好， 还有位听众呢反映了一个事儿啊，说我这个周三啊通过咱们节目，那就是上周的事儿了，是吧？ 上周， 好多天前的事儿了、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呢转了一台电视，一开始呢说 应该是有个转电视的，他想要这个电视， 对、一开始说呢是150，然后呢说好了啊，说到下午我去取的时候呢，他又跟我说他们家孩子不同意 啊， 说要不然涨钱， 嗨， 说我觉得这样不好， 对，所以这 我们觉得这样也不好， 也有一个诚信的问题啊，您在这儿报了价了，而且又商量了，这个最后确认了，然后又变卦， 对， 这个是 或者您提前跟人家说，人都到了，您再说不行，这就不太合适了。你可以提前说不行，我反悔了，或者你看能不能再加点，这个人家可以选择。人家大老远的去了，您在现场变卦，这真的不合适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呢也很无奈，我们也只能在这里呢呼吁大家要诚实守信。 对， 希望这个如果这个朋友听到节目呢，也和自己的孩子再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反正您电话什么的信息也都记录在我们这儿，您下次要再想转个东西，转个别的，或者说再想转这台电视，那可能我们这个平台就不能为您去发布这个信息了，因为您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则。 另外呢就是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您自己个儿的东西呢，您想怎么转怎么转，多少钱您说了算。 对， 但如果这个东西啊牵扯到孩子，比如说孩子送您的、 哎、 孩子帮您买的， 不想让您转， 或者是孩子的东西，你提前问一下，首先你问一下这原价是多少，别您这人家孩子10000买的，您10块钱给出了，那肯定孩子不乐意，是吧？ 对， 就是你问一下他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孩子帮着参谋一下，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呢，你们再商量，哎，完全商量好了之后，您能做主了，您再去发信息。 对，这是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经验之谈吧。 另外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就是毕竟这个节目的听的人什么都有啊，我们的听众绝大多数都是特别好的，都是以帮助为主的，但是呢大鹏特爱说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万一您赶上那不诚信的呢，你也别太往心的去， 就是别生气，把这个心放宽啊，咱们就当锻炼身体。这个大春天的，咱出去看看花， 就是挥挥手， 哎， 拜拜，是吧？ 好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大家求购的信息啊，求购的物品也挺多的。 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双人蚊帐，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哈，来个蚊帐，先要新的啊。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621210815，13621210815。下边呢，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个助行器啊，我估计就是老年人啊，在外边遛弯用的那个助行器。电话是15311457993。15311457993。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缝纫机，没有说是电动的啊，还是过去那种啊， 就是缝纫机就行，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有要求，只是他没写啊。 这通电话再问吧。 电话是18210340279，18210340279。 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壁挂式空调一台，价格面议啊。这个袁先生电话是18618265454，18618265454。 这位呢想求购 一辆八或九成新的电动三轮车啊。他说要求人有要求啊，在麦子店附近，远了人家不去了啊。 对， 八九成新的。电话是15210475958，15210475958。 这位住在这个西城或者丰台房山一带，他想在这一带求购一个防褥疮的气垫，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651006918，13651006918。 嗯，您这片儿有点大哈。 反正就那一这个西城西半片啊。 对，这位呢想求购的是闲置的电暖气。这前两天还真用得上哈，说最好是新点的，要品牌的。电话是13691550764，13691550764。 这位朋友求购的是全新的全自动的洗衣机，九成新的，400元左右的价格，电话是13522142196，13522142196。 这位听众啊，他说哪位朋友家里啊有那个22厘米的双柄锅盖，您能不能匀给我？双柄锅盖。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有两边都有那个 把手的。 哎， 一般锅盖不就是顶上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吗？ 哎，是有的是那顶上的 啊， 是不是还有两边都有？我这真不知道。 还是说双柄锅的锅盖啊？盖儿什么样都行， 哎，就是俩耳朵锅，咱们那个老北京话叫俩耳朵锅 啊，22厘米的啊，双柄锅的锅盖，或者是双屉的新锅也行， 哎， 要新的啊。 您这是蒸锅是吗？ 嗯，他要这个新一点的，说覆底的，或者说您就用过两三回的也行，总而言之要新一点的。他接受价格是15块钱，电话是15801636034，15801636034。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白色的内墙涂料，半桶一桶都可以，品牌不限，电话是13141018 0 13141018 496，13141018 496。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嗯， 有位听众啊问了一副，这是什么东西啊？黑白通。 黑白通。 对，他说哪位用过黑白通，听说能够治骨病。反正您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啊，反正就像这种东西啊，谨慎啊，谨慎。 哎、 咱甭管是哪儿听到的，还是说的什么偏方，适不适合您，这都两说啊。 嗯， 这听听大夫的，甭管是中医西医的，听大夫的还比较靠谱啊。 但凡听说的事儿哈、啊，都不太靠谱。 对，反正他也没有留电话、啊 哎， 就说什么黑白通的一种什么贴，哪位使过啊？ 是吧？ 咱看看还有别人听说过没有啊？ 嗯， 听说的事儿。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助的是，就是他们家呀有一个春兰空调啊，这要说起来也有七八年了啊， 嗯， 用着呢，真是每年呀，其实也用不了几天啊。现在呢，这个空调啊，你打开以后，它还能正常的工作，就是不能制冷和制热了啊。这个谁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呀？啊，还我是可以付费的啊。我觉得啊，他这是缺佛了。 嗯，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如果您一直没加过这个制冷剂啊，因为你想七八年前买的这个空调啊，应该还都是用那个制冷剂的，所以呢，现在你要去这个咨询一下他的这个售后服务， 春兰还有吗？ 这个品牌应该 还 是有的啊， 挺早的个牌子了。 对对，去打114啊，或者说在网上啊查一查他的官方的这个服务电话，然后呢打电话去约一下，看看他们的师傅能不能上门给您加一下佛。 反正您在网上查这个官方电话，一定确认它是官网的电话。 对， 因为有的时候网上的电话它写的是某某品牌的售后服务，但是未必全都是真的。 哎、嗯，对，如果 包括有的时候打电话咨询问，也不一定绝对就是那个品牌的正宗的官方的售后， 所以 要小心、啊。 所以要这个，嗯，最好是打到厂家啊，这个来询问，或者查114啊，然后问一下这个厂家他的一些办公电话。啊，然后通过这个办公电话联系上厂家以后，再问一下售后部门怎么联系，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 之前我们有听众也分享过， 嗯、 说他打过114，说告诉这电话呢也不是最正宗的。 啊，对，我查春兰这个空调厂家、 嗯、 他的生产厂家的电话。 对，一般现在我们的电器啊，他、 哎、 都会在那个电器上有一个贴，那个贴上都会有他的售后服务电话，那个一般都是靠谱的。 七八年，您这空调还不算时间长，我们家那空调都已经14年了， 哦， 十四，今年是第15年了，啊，当然还用着呢。我们也是跟您情况差不多，这一年呀、啊、用不了几天，也就是像这几天停了供暖以后啊，感觉有点凉，所以开开热风。那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那几天。那三伏天里头开开冷风， 嗯， 情况差不多。 行，反正这个说到用空调啊，估计说话也就热了啊、 嗯。 咱们提前把那个空调那个过滤的地方该清洗一下、 哎。所以就是正好一块儿啊，连清洗再加佛这个维护一下，反正你也都是花钱。 那个网子反正自个儿就可以清洗，但是里边那个如果你搞不定的话呢， 嗯、 就是得请厂家给清理 了、啊。对，说如果年头多了，有必要的话要换一换啊。 嗯 嗯。 这位听众分享了关于擦玻璃的事儿啊， 嗯，怎么说的？ 他说擦玻璃啊，我有这样一个经历，说找家政啊，人家只管擦里边，不管擦外边。 对， 说另外呢，就是擦单层的，不擦那个双层的。 嗯，因为它也存在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危险性，对吧？ 对， 这个人家也没有这个能力，说也没有那个设备，说爬到外边去给你擦去。 对，所以说如果有这么个机器人啊，他说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啊， 嗯 嗯。还有就是刚有听众问那个 T 恤衫给洗长了怎么办， 嗯， 反正可能是您洗涤的方法也有点问题，一般纯棉啊、 哎、 或者是毛衣这样的衣服呢，洗完之后啊不能搭在那个杆上晾，它真的会就搭了一搭了。尤其是再带有水分的话，它就会给抻长了。 嗯， 下回您可别这么洗了。另外呢，如果是真的是特别长的话，您尝试一下。有听众说您稍微熨看看能不能抽抽回去啊， 对， 试试看吧。 好、 嗯， 咱们看这位朋友，他回复了那个就是孩子积食的那个事儿。 嗯， 他说您买点干的山楂片儿，